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论职场菜鸟到处碰壁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作为职场新人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但是可能真的有的时候那个不小心会碰到某一个线，就会让人把你重新放到一个角度上去看，就会觉得这个小朋友你已经入职了，但是你这样的表现可能太不职业了，从此给你的职场带来一些麻烦。 碰壁呢，只是心里人生的一小步，把它跨过去其实是比较好的。刚入职场的新人呢，其实是可以换工作的，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固有的观念，觉得说稳定性可能不好，其实关键是在前第一份和第二份工作。当然第一份工作最好是比较慎重，做2年到3年，那有一个很快的转身到另一个工作里边，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在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比如说招聘啊，或者是说跟同志相处的时候，其实都是看第一份工作跟第二份工作，没有那么苛求说不能变来变去。 你入职的第一天遇到的人和事情，其实对你的这个心理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是很大的，你就会特别的敏感。就是人在一个很低姿态的时候，你对别人看待你的时候的那个做法呀，和他说过的话，你都会印象很深刻。 是， 所以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嘛，得意的时候不要看谁对你好，要看失意的时候谁还在你身边，就是这个道理。第一印象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你自己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这个职场，你的这个工作已经他敞开他的怀抱来迎接你了，所以你必须以一个新人的姿态，以一个工作的姿态去投入。 我觉得初入到一个环境里边还是要多观察。对，这个可能不是说性格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谓的禁忌啊，它是在很多人，无论是明面上的公司的制度，还是这个组织里边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是需要多观察才能够发现的。但观察完之后的这个反应啊，其实也就是我知道就好。 对， 自己知道就好了。对，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其实大家要培养自己这个说错话之后的补救的能力。对，而不是说尽量不要不讲话。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真的融不进去的圈子其实就不要融了。我是有这个建议。 所以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经历这样的这个被孤立的时刻，都要给自己一针强心剂。其实就是孔子说的嘛，这个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其实你只要是我们够智慧，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困惑，然后我们有道德，然后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做人的一些底线，然后我们有一颗宽大的心，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忧虑，所谓的庸人自扰嘛。你只要自己强大了，你勇敢起来，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 其实在面试啊，或者这个竞聘的过程，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已经得到了这个组织的认可，他才能够进到这个里边去。外部的来看的话，融不进去的圈子别融，那自己达不到的能力，那也尽量的话是放一放自己，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是这样。 孔子讲，不患无位， 啊，这个患所以利嘛，这个患就是患得患失的患。 是，而且组织里边是一个团队型的工作。那既然是团队型的工作，就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几个手指伸出来都是一边齐的话，那到底听谁的呢？谁是老大呢？船无头不走嘛。如果我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性格，那我什么事情一定要积极努力争取。如果我是一个很沉稳的性格的话呢，我尽量说相当于替补队员一样。领导把我安排在哪个位置上去给别人做一个替补，随时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 对，这个是要有一个身份跟角色的定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跟自己的这个部门领导是一个相互沟通和磨合，所得到的自己的一个在组织里的一个角色定位。 作为职场菜鸟，如果四处碰壁，孔夫子穿越千年来给大家支招。我们梳理了一下，第一呢，就是以美好的心态来迎接你的新的工作；第二就是对人和事儿客观的看待，不要有一些极端的憎恶和表现出明显的一个偏好；第三就是和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一点也很重要；第四就是诚信啊，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另外一点呢，就是用怨天尤人的时间，把这个时间拿出来，要多去充实自己，不要想那些无谓的东西了。最后一点就是心存理想，不人云亦云。其实不管怎么样，作为职场新人来说，我觉得大家都要有一颗最基础的一个心态，就是对你的新的工作要心怀敬畏，不管它是不是你预期的这个理想的工作。 在奋斗路上，你有两件事是不可缺少的，第一叫巨人的肩膀，第二就是垫脚的石头，所以期望你能够搬起石头垫好自己的脚。我最早啊在外企的时候有这个，其实更早的小白的时候还是那个时候，就是腿勤嘴甜腰软。所以嘴甜这件事情其实用不着听话外之音。更多的是说啊，对男士呢抓紧去好好请教。请教是永远是对男士最好的恭维嘛。那女士的话呢，就要永远不要忘记赞美。那马屁是空洞的，赞美可是具体的啊。 比如说领导跟你说做得不错，那继续努力，你还是很有潜力的嘛。你觉得这句话是领导在夸你啊，还是他有其他的用意的？ 香水啊，可以闻，但别喝。这个话呢是属于正常的话。因为呢，如果是他要认为你做得很棒的时候，他往往会就具体的点来跟你说哪块为什么好，我为什么认同。要像这种你很有潜力啊，好好干啊。注意有些是客气，我们很容易就把客气当尊重，很容易就把尊重就当认同。这可能是在职场中间要小心的事儿。你是个好的主持人哈，说不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不说而说的时候。对吧，其实能心领神会嘛，最好的沟通是这样。 我们的这个编辑啊给出了另外一个职场潜台词，就是公司晋升空间大，那以后你的升职机会很多。石头，你觉得如果你是老板，你说这样的话的话，就是假定现在这个话是你说的，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希望能够长线的在这儿扎根嘛，以此为事业，能够走得更长线。其实对企业主和其实没有员工了，像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大部分都是合伙人。从理念上要变成合伙人啊，大家一起往前走。所以呢，他随着他的成长的话呢，他走得越长，对企业的贡献就越大。所以他说升职空间呢，往往是这，比如说他是小伙伴，执行级的，开始怎么变成客户级的，客户经理级的，然后再怎么上到总监级的，再上到总。 所以其实还是对这个人是比较认同的，对他的工作能力各方面。 不一定。就是你要需要给他去画好，他左边是就像一个梯子似的，左手是有意愿，右边是他的能力，但是中间是一个格一个格的爬。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经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鼓励的词汇。但不代表着你升职加薪。那把这个呢，就是在你准备要去有效和准确表达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说话。你是在帮助对方记住你的话。所以要尝试着用点列式，你有些时候可以先写一下。然后呢，或者如果我们来不及写说的时候，尽量是点列式。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其实你可能想的第二、第三还没想好呢。但是你要用点列式的方式，对方更容易被接收。职场有高说绝对有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每年你想想610万大学生吧，现在670万毕业，对吧？为什么企业找不着合适的人才？为什么大学生找不着自己更这个心仪的工作？很大层面上中间有一个断档。就是职场训练， 因为人家招的是岗位上的人，不是招的人。 嗯 啊，所以就是很多人在这个中间，岗这件事就不止技术啊，对吧？还有你的素养。 嗯 啊，职业化跟专业化两件事儿，二十多岁都是靠你的努力嘛。 嗯， 但是你一旦开始到三十到管理层，你就开始靠实力了。什么叫做实力呢？你的人文深度、你的人格成熟度、你的人情练达度都一一浮现。 嗯， 所以说话这件事情到你管理这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嗯， 下属靠腿，领导靠嘴，否则下属会怎么听你的呢？ 嗯， 所以早一些开始训练， 这是一件好事。 对，这个不是套路的问题， 嗯， 这是开始打磨自己未来性的问题。 最怕的是在职场当中，如果老板给了一颗枣的时候，很多人就尝到这个甜头了，就飘飘然了， 对， 完全落不下自己了。 对， 所以就是最后可能就是顾及不到这个周围伙伴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也许你就是在职场当中被其他的伙伴人家不愿意带你玩了，慢慢的被孤立了。 是， 所以我就一直特别信老子的一句话：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不管是你的老板让你取得了成就，还是你自己本身成果让你取得成就感，你可能都必须对自己有一个审慎的态度。 说话这件事儿的话，它更多的在职场前端前期的时候， 嗯， 是以行为为主要表现的。 嗯， 是以你写、听、说、看这些为组合的。 嗯， 然后呢，尽量保持精准。 嗯， 至于技巧和套路这些部分哈，我相信随着你的成熟度的提高，一步一步自然会花开。 嗯， 赵高丽有句名言，他说什么呢？说天没亮，不过是太阳在路上。 那我们这期节目给大家做一个梳理，首先就是第一点，像刚才石头说的，坦诚相见，拒绝不懂装懂，就是没听明白，就像刚才那个写作的朋友，你就要主动的去沟通，您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一点就是说话之前等三秒。 嗯。 啊，就是给 第一个是你其实要表达的是坦诚嘛， 嗯， 坦诚是直达心头最短的路， 嗯， 对吧？第二是说话之前等三秒， 嗯， 哦，明白。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没事儿少烦领导，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当老板问你的时候，高丽这事儿怎么样了？实际上他已经在浅浅的问责了，他是有不安全感， 哦， 所以你不要等他来问你，早请示晚汇报哈，啊，或者你用书面的方式， 嗯， 用浏览的方式让他放心，踏实就行了。 嗯，还有就是树大招风，切记树大招风，就是刚才石头说的，适当的时候要照顾一些周围小伙伴的情绪， 点亮自个儿的灯，别吹掉别人的蜡。嗯，就是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就行了。 哦， 但是黑洞般自信还是要有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君子之交，这是在职场当中一个和同事之间的距离的一个问题啊。淡如水 也不一定淡如水，但是 也可以。 你搞得好是《水浒传》，搞不好就是《上海滩》。 嗯， 搞得好你是《小时代》，搞不好就是这个《甄嬛传》，对吧？所以这个保持好一个长线经营的度。 所以其实时代在更迭，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也可以在不断的变化，也不用非得教条死理儿。其实现在现时代的这个背景之下，君子之交其实也可以甘若醴。就也可以像甜酒一样，大家没事数落数了，对吧？ 对对。 好，最后一点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也是我们特别想说的，心存敬畏。 嗯， 这点很重要。也不管怎么样，这一点一定可以助你走得更长久。 对， 是吧？ 对对，因为资深人员就到了不说而说的高手地步。 嗯， 所谓的 freestyle 呢，就是一般指的是即兴啊，然后随性，即兴的、随性的自然发挥。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一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挺睿智挺极致的， 对， 但其实往往呢它伴随着很多的窘境。 其实呢因为我一直做 HR 嘛， 嗯， 这个 HR 是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这种中规中矩的， 对， 而且呢就是这种突发事件呢应该说在日常中不会很多， 嗯， 因为如果 HR 要老有突发状况的话，那这个公司一定是有问题的， 对， 就是你的这个流程啊， 对， 或者是机制啊，一定是出状况了， 嗯。 那么比较这个会有突发状况的一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 嗯， 可能这个应聘者不按套路出牌，他问一些比较奇葩的问题啊，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嗯。 那再有呢，就是一些突发事件的应对， 嗯 啊，你比方说员工突然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了。病故了， 哦，嗯 啊，这个对 HR 来讲，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嗯， 你要去这个去应对，要， 嗯， 要处理后续的一些事情， 嗯， 你处理的是否妥当，直接关乎这个就是家属的情绪能不能平复， 嗯， 然后呢，也会让其他的员工看到说 你公司是不是以人为本， 嗯， 你的人文关怀是不是够， 嗯 啊，对其他这个员工的情绪也是一种这个安抚， 嗯， 如果你处理得好的话是一种安抚，假如处理得不当的话有可能是一种负面的刺激， 嗯， 一个人的这种应变能力它是建立在一个，嗯，丰富的积累的一个前提下的，嗯，所谓这个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是你如果是之前你的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都足够的话， 嗯， 你才能够在突发事件来的时候， 嗯， 你才能够从容的应对， 嗯，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积累，嗯，为什么小白容易出错呢， 嗯， 是因为他的积累不够， 对 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是需要勇气， 嗯， 需要担当的，有很多时候在突发事件来的时候有的人就往后缩了， 嗯 啊，他可能就这个推掉这个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了， 嗯，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人是缺少担当的， 嗯， 在职场也是不受欢迎的， 嗯， 那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的修养， 嗯， 就像刚才您说的，当对方给你一个 freestyle 的时候让你措手不及的时候， 嗯， 你能不能够不急不躁不恼不羞， 嗯， 是吧啊，这样呢去这个对待而且是以善意的去对待他人，你要是一个善良的人， 嗯， 你要有良好的修养，即便对方出于恶意， 嗯， 我也能够从容得体的应对， 嗯， 这一点我觉得周恩来做的是最好的， 嗯， 他为什么能够赢得那么多人的爱戴， 嗯， 就是因为当他面对很这个怀有恶意的这种这个挑战的时候， 嗯， 他能够用他的机智去化解， 嗯， 我记得这个，当时是跟赫鲁晓夫在一次这个 会晤 的时候， 嗯， 赫鲁晓夫这个大谈这个就是修正主义的一些论调， 嗯， 当时这个周恩来就反驳他，然后呢，赫鲁晓夫呢就有点恼羞成怒， 嗯， 然后就说，恰恰我是无产阶级出身，而你是资产阶级出身。 嗯， 周恩来当时就这个笑着对他说：“说你说的没错， 嗯， 可是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嗯， 就是他的这个反应，不卑不亢，又大方得体， 又等于是 又能够给对方一个有力的回击， 没错，算是致命一击。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是需要智慧的积累的， 没错。 而智慧则来源于你之前的学习呀、经验呀、阅历呀， 嗯， 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历练。我觉得一个人的修养是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嗯， 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个坎坷也好。我们所这个经历的成功也好， 嗯， 这些都会慢成为我们成长的营养， 对， 啊，所以呢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说，磨难对一个人来讲是一笔财富， 嗯， 可能在我们经历磨难的那个时刻我们是非常痛苦的， 嗯， 但是当你能够很好的应对了这个磨难，你能够走过这个坎儿，那么你会回首再看的时候，磨难带给你的可能更多的是成长， 没错 啊。那么其实修养也是一样的，我们平时老讲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对 啊，我们这个读书是可以让人起码气质越来越好的， 对， 我不敢说会让人眼睛变大鼻子变高，但是我想一个人爱读书的人，他应该是一个看上去这个散发着一种书卷气的， 嗯， 这样一种气质的， 对 啊，那么多读书多经历多去看世界， 嗯， 啊，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修为的一部分， 嗯 啊，那当然当这些东西沉淀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的修养就自然来了， 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关总啊给各位青年朋友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应聘也好，然后面试也好，对于他来说他要看的是千千万万的，就是我们透过一个人身上看到的是世间百态， 对， 那怎么样去应对这些这个可能突发的一些状况，应对每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关总呢对我们这期的话题也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当然换另外一个角度，他从他自己的职业的积累当中也给各位一些建议，不管怎么样多读书多经历